我们今天啊讲整个那个叫什么忏悔品，其实忏悔品我觉得是六祖慧能这个整个坛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品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啊你去看啊，它有第六跟第七两品啊，第六品叫忏悔品，第七品呢叫做机缘品啊。第六品啊，它啊其实是在讲修行的法门，就是说我就直接告诉你怎么修啦。前面有讲什么定慧啊，讲般若啊，讲这什么有一些问答呀，疑惑品什么的，都还是在讲一些道理。第六品它是讲给普罗大众听的，就是你们这些普罗大众这一群人一干人等呢，你们呢想要修就是得这么修哦。它很重要这一品，它是说你就要从这个忏悔开始修哦，告诉你一连串的修行法门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因为第六品很重要，我就跟温迪商量一下，说他呀干脆从第六品从头给我们复习一下，那么慢慢讲，讲到他停下来之后，我就接着讲，把，所以我们今天一整天一堂课可以把整个第六品一气呵成讲完啊，我觉得这样子很重要。等到第七品啊，讲机缘啊，机缘品啊，就是说看你的那个机是什么呢？机是你的根性啊，你的根性的有什么样的根性，缘是不同的因缘，就是这个时候是讲给这个。那个时候是针对有13个修行人，就是自己已经修得很不错了，来找慧能请教。慧能那时候是根据他们个别的执着问题啊，每个人有每个人执着不同的问题而点拨他们。哦，那个是个人的。那第六品是大众的，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讲很重要。所以好，那我们就现在请麻烦 Wendy 啊，帮我们复习，你慢慢讲，讲到讲完我再接着你后面继续讲。好 ，Wendy， 请。那我要那个，我要按这个 mute。好好好， 好，谢谢老师。先祝大家新的一年一切顺心，平安喜乐哈。那因为今天比较短，所以呢，在那个复习之前呢，我先讲一个很短的小故事，还有一个尊者的开始。我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很奇怪，我最近常碰到一些就是有一些事情，有一些小的机缘，然后呢就有之后就会有那个看到一些尊者的开示，我就觉得很奇妙这样子。那是这样子，就是过年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几个朋友在聚餐的时候，那有个朋友呢就讲到说，他的一个朋友在台积电工作20几年，有3万多张的台积电股票，加起来呢有180亿。那大家都吓一跳，说为什么会有180亿这么多啊，是不是18亿啊，有没有算错啊，因为零太多了，然后七嘴八舌的。结果呢真的是180亿没有错。那其中有一个朋友甲呢，他就讲说，哎呀，反正呢180亿跟18亿对我来讲啊都是一样的，多得不得了。那另外一个朋友乙呢就说，哦，那不一样哦，如果有更多的钱的话，我就可以去帮助别人啊什么的。听起来也还蛮有道理的。于是呢就是这么巧，我在后来我就看到一段尊者的开示，他是这样说的。他说呢，常常有人啦来请我为他们加持，让他们成为有钱的人或有权的人。那尊者就说，你为什么要成为这样子的人呢？就是你要成为有钱有权的人。那人就说，哦，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去帮助穷人，去赞助孤苦无依的人。那尊者就说，如果每个人都来要求我加持，那大家都变成有钱有权势的人，那还有谁还需要被帮助呢？就是说你要帮助人的这个初衷呢，绝对是对的，是非常好的，然后是不容否定的。但并不是有权有钱的人才能帮助人，因为真正的菩萨呢，会在不知不觉中呢去利益众生，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呢，会默默的帮助我们。也许在会场上躺着的三条狗就是菩萨，也许呢在外面乞讨的乞丐也是菩萨，但我们并不知道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可能因为无知反而做了伤害他们的事情也说不定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靠去修学自己的身口意三门，去具足一些功德成就，以自己的身口意去帮助众生的身口意，以这样的方式呢去利益众生。那当然你不仅是要发愿而已，要真正的去行善，要修持善法，以这种修持善法的能力 就能得到利益他众的力量。因此呢，不论有没有钱，都可以利益到众生。即使是一个乞丐，也会成为一位能利益众生的乞丐。因为呢，他可能是来度化你，让你有机会去行布施、种福田，成就你六度波罗蜜的菩萨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复习课文。我们就从第六品一开头复习起。第六品呢，讲的是忏悔。忏呢，就是忏其前愆；悔呢，就是悔其后过。也就是要知道自己什么事情做错了，哪里做错了，而且呢，最重要是以后不要再犯，才是忏悔。那我们所谓的修行，就是要修正自己的贪嗔痴。所以六祖告诉我们，修行呢，需要从自信中做起。所以呢，他教我们几个法门，希望呢，众生可以自修、自行、自度、自戒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自信五分法身香。这五株香呢，依次是戒、定、慧、解脱之戒。第一戒香，戒香就是持戒，然后就是不作恶、不造业、不嫉妒、不贪嗔、不取不义之财等等，这些就是持戒。那戒了之后呢，才能定。那定香呢，就是你不随外境起舞。慧香呢，是要用般若的智慧观照自性。解脱香呢，就是自在，不起心动念。那解脱知见香呢，就是你虽然不攀缘善恶，但也不能断灭，还是要从空出假，要博学多闻，与人为善。那六祖要我们用这五炷香来熏习自心，就是要我们修行要从自性中做起，要内省而不是向外求。那第二是教我们无相忏悔，就是要我们对愚迷、骄狂、嫉妒做忏悔。那对治的方式呢，就是用精进、谦卑和随喜来对治。第三呢，是要发自信的四弘誓愿。第一呢，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是要我们先自信自度，要先度化自己心中不善的众生，才能度化外面的众生。那第二呢，是要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，是要我们把自心安住下来，不打妄想，保持在觉知中。那第三呢，是自信的法门无边誓愿学。这里的法门呢，是要我们回归一念心性，最后呢，是要发愿成就大觉明心见性的佛道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上一次的课程讲的是皈依。皈依呢，就如同那个基督教的受洗，在佛教呢，一般来说皈依佛、法、僧三宝，这是从相上来说。那但那个六祖呢，是要教导我们是无相三皈依戒，也就是皈依自性三宝觉、正、净。觉呢，就是觉醒，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行菩萨道。正呢，就是断所有的见地，就是要回到一开始的如来藏，没有分别执着能所，所有一切法最后都要回归一念心性。净呢，就是不染浊，不起心动念。如果可以以觉为师，明心见性，不皈依邪魔外道，就能两足尊。两足尊呢，就是上求下化，悲智双全，福慧双修，这是一切佛法的基础。那皈依觉之后呢，就能常乐知足，然后有福报，就会远离财色，就是两足尊。皈依正呢，就能离欲尊。离欲呢，就是念念无邪见，然后要知道所有的知见都是邪见，没有知见才是正见。因为呢，没有知见，所以你就不会有以我为标准而出发的人我共高，也不会有因为分别执着而产生的欲望，这就是离欲尊。那皈依净呢，就是要对一切外境都不染浊，那么你的各项修为呢，就会是人中第一，所以称为众中尊。那如果可以皈依觉、正、净三宝， 按照上面的道理去修行的话，就是自皈依。但是呢，凡夫呢，只会在向上找皈依。你说皈依佛，那佛在哪里呢？只有往内皈依，皈依自性佛，才能对内调伏自己的心性，对外呢，尊重他人。那今天的课文呢，就复习到这里。那接下来老师会从一体三身自性佛这边重讲一次。谢谢。 好，谢谢 Wendy 啊。 说修行是什么？就是要让你旁边的人越来越舒服，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的愉快，非常的舒服，没有压力，他好想跟你在一起，很自在。我觉得他讲得很棒。你知道人啊，其实需要能够有能力无日三省吾身，然后能够改变，你才有办法让旁边的人越跟你，就是你知道人家就好想好喜欢你哦，管你长得好不好看，聪不聪明，有没有钱，他就是喜欢跟你在一起，觉得很舒服。这就是修行，我觉得这很棒。忏悔真的能帮助我们做到这个，所以你们回去要开始自我反省。我自己就想说啊，他这个话对我当头棒喝。姚如我没讲错吧，对不对？我有没有你昨天跟我讲的，我有没有讲错、啊？没错吧？不知道姚如有没有在线上？好，我们先讲正题啊。所以你忏悔啊，其实挺重要的。你就用各种不同的方式，我都建议我自己现在也在想，我什么地方做错了。我昨天跟姚如讲啊，我说真的很重要，就是让旁边的人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舒服。那我小时候啊，我觉得哎，家里很宠啊，环境也不错，自己也很聪明，念书很好。我说啊，我讲话非常的尖锐，我也没觉得我做错啊，我讲的真都实话。好、啊，可是有很多时候你就是不能把实话讲得太直接。然后姚如说你是不是一针见血？我说不是，我是一刀毙命，比一针见血还可怕。那我相信旁边有很多人在我旁边是很不舒服的。那他们可能有 for some reason 必须要靠我干嘛干嘛，他没办法，他要在我旁边，也有可能他要帮我打工，也有可能、对不对，要没办法要叫我帮忙，各种原因跟我做朋友。我说其实这是很可悲的，那我自己就每天在 remind 我自己，我说我要改变，好，我希望旁边人跟我在一起是舒服的，这样多好，看旁边人好喜欢你，然后跟你在一起觉得好舒服，觉得 Tiffany 我好喜欢跟他在一起，这样多好，而不是每次都一招毙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也在忏悔。然后我平常有时候心直口快，会经常说哇，心里想什么马上出来的。当然你知道我心里本来就不该这么想，更糟的是我嘴巴还把它说出来了，所以我就会忏悔说、哦、我自己怎么会又是这样又是这样。那没办法，我觉得人的习性，因为是哎，不要讲累世累劫，就讲我这一辈子这么几十年累积的，我都觉得有点难哦，要改变。可是我还是跟我自己讲我得改变。所以就讲到上一次，你旁边还有没有朋友跟家里人愿意提醒你你有做错有失误的地方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跟自己旁边的朋友，这是我自己心里的感觉啊，有的时候要服个软，就是让人家是愿意开解你跟开导你或提点你的。但是人家每次开导你就说我不是哦，我没有，我觉得我很好，我跟你说最后损失的是自己，因为人家不要跟你讲。你知道现在有人愿意跟你讲两句话是不容易的，我就说连我妈都不想跟我讲了，因为她一跟我讲我就跟她吵嘛，她心想她都那么大年纪了还能活多久，跟我吵干嘛，那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好了，那连我妈也不要跟我讲了，那我先生更不跟我讲嘛，那讲的不是自己倒霉吗？那最后谁跟你讲？没有人讲了。可是谁会没有缺点？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门是要开着才行。好，那就顺着刚刚 Wendy 讲的这个后面啊，这个六祖慧能啊就说啊，你们啊想要修行啊，还有一件事情啊非常重要。他说啊，你要皈依啊，不但说觉正净吗？刚刚不是讲觉正净？他说啊，其实啊最重要的，你要跪是皈依你什么？你的自信三宝，自信还有一身三佛。除了刚刚的自信三宝讲觉正净以外，哦，还要讲什么？一身三佛啊。就是说你自己的一体三身或一身三佛，很多不同的讲法，就是他告诉你其实你都不要往外去找了，说要找和尚皈依，要找什么证据得的上师皈依啊，要怎么样什么什么某某法门啊，怎么怎么。他说啊，你其实就是回归到你的自性，他说这个才是正道啊。我们看看从那个经文是从哪里开始讲这一段呢？他说善知识啊，他说你们各自观察哦，哦，莫错用心啊，千万不要搞错了。他说经文啊，虽然是说啊自皈依佛， 但是啊，他不是讲什么，他不是讲皈依他佛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最后的证悟大觉修行明心见明心见性，或者你有大的成就，永远是往内观，往内求，跟外面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说你自佛不归，无所依处啊。自佛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清净本然的心。你要知道我们原来刚刚讲的，你看我们刚刚上一节课讲如来藏很棒啊，我感觉现在大家对如来藏的认知是靠谱的，可是光是认知如来藏不够用的，真是不够用的。你得靠六祖慧能现在接下来讲的这些东西啊，当做你自己的警戒。他说啊，我们看看他下面还讲了一些重要讯息啊。他说你今天自己自悟了啊，你啊要皈依自心三宝，当然你要调伏你的心性，他后面会讲哦怎么去调伏你的心性。你很重要，你对内啊你要能够无日三省吾身啊，你每天啊都去 review 自己今天有没有做错事，做错事不打紧，但是有没有办法不二过，这个比较重要啊。哦，心经那个经，我们说那个易经也是中国那个帝王之家，从古到现在，他说其实也就是希望教我们这一生之中没有大过，小过都没有问题，小过全部都可以再回到正道，回到正道，就怕你犯了弥天大过，回不头，回不了头，那才吓人哦。所以你要能够内调心性，那从忏悔开始。外面呢要敬重别人，你一定要懂得学习尊重别人。这个尊重别人啊，不是只是说表面上哎呀对人很客气啊，你心里啦要尊重每一个众生啦。哦，不是光人啊，旁边的小动物你要尊重 as 一个生命。那人呢，人的这个灵性又更高一点，所以你要尊重他 as 一个个体。包括我们的先生哦，我觉得我自己犯的很大的错误就是我觉得我不够尊重我先生啊，我不尊重他他也知道啊，那他还算能够 take it easy 哦，那就这夫妻就还能走得下去，那我就用其他方法，我可能要尽量其他方法多点啥避暑能够弥补一下。好，但是我自己心里是知道的，就你有没有尊重那个人其实对方是非常清楚的哦。有些是先生不懂得尊重太太哦，觉得说我养你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也是不对的哦。你倒过来也一样，就算女的养男的，你也不能说我老婆养你我就哦可以对你予取予求，这都不对的。你要懂得尊重人，尊重生命，包括我们的父母儿女，不能说儿女养他你就对他有什么样的 privilege， 这都不可以啊。好，所以啊这个东西叫做自归依，这个就是做人处事的道理了。在经文以外你完全理观是不够的哦。昨天我跟辽如还真的有一个心灵之旅，对吧？我们来讲说你除了理观你要试修啊，试修那才是最难的，你知道吗？最难的试修就是在娑婆轮回里面这个大道场，然后在大道场里面更难的那小道场什么，就是你的婚姻，就是你的伴侣。婚姻啊就是一连串的 compromise， 婚姻绝对没有完美，有完美的通通没有都是离婚了，要不然没结婚。婚姻就是 compromise compromise 再 compromise 哦，而且不是忍字头上一把刀哦，忍字头上一把刀呢也离婚了啊，那个也离婚了。必须是什么？就是说你真的是能够安住，你能够比较了解这些所有的东西其实在变化。第一个，你不能记仇，就后面其实六祖慧能都会讲，你不能往一直去看以前发生的事情，你也不要一直去想以后发生的事情，你啊得安住在当下。但是当下其实分分钟就已经变成过去的事情了，所以我们的心啊，真正的证悟就是放下了。那我们礼拜一这样小组，尤其是楞严经我们比较少讲这个，因为一大堆人讲不清楚，我们这一般都是最比较 close 的朋友大家来上课，就比较需要提醒，互相提醒一下。这个班就是让你们洗涤一下你们的心啊，回去以后哎，能够各自尊重自己的家人啊，旁边的阿姨司机等等哦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下次来看看有没有人说他进步了。好，再来，他说善知识啊，既然你皈依了自己的三宝啊，那你各个至心啊，就说他在讲这个一体三身自性佛。我们来看看他说一体三身自性佛到底是哪三样。我记得上次我们有讲过，他说啊，一个是自色身，因为你要 你要皈依自己嘛。但是他有告诉你哦，他说于自色身啊，就是我们这个臭皮囊啊，他说你要皈依什么事情啊？清净法身佛，那么还要皈依什么呢？圆满的报身佛，最后一个是什么？千百亿化身佛。好了，那现重点来，他跟你讲，你皈依可不是皈依你这个臭皮囊，你这个臭皮囊，他说色身是什么？是舍宅，就是我们的一个房子而已，房子绝对是生住意灭，就是我们这一个臭皮囊啊，是因缘生灭法，是因缘和合虚妄有生，因缘别离虚妄明灭。其实这些有名的句子啊，你们也试着背一背。为什么呢？你出去讲话，跟人讲话比较有学问一点，是吧？你老是讲着讲，我也不知道，讲不清楚啊，那不行。你要有一点这个小问，人家才愿意听你讲话。所以好啦，你就知道色身其实是因缘生灭法，是这个破房子，是这个臭皮囊。你不皈依你的身体，你是归于你这个色身，其实色身以外，就是说也不能讲以外，就是如来藏。其实这色身是如来藏显现出来的一个假象。那你真正归依是你的如来藏，你的如来藏其实就是法身、报身跟应化身。有很多同学其实到现在，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还不是很明白哦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再讲一次，先讲外面的这个法身是什么。就是我们一直说福慧双修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要上求下化，对吧？是不是又说要什么上行佛道啊，追求空性智慧，下面什么对下面要度化众生有慈悲心啊？那上求下化，福慧双全，悲智福慧双修，或者说悲智是不是双全？好啦，在智慧的这一块，在智慧这一块，你修到了极致，完全证悟空性的时候，你得到的是法身，就是我们讲的法性或者是佛性哦，就是在体性这一块。那这个东西是在讲你的空性的智慧。但是我们之前也讲过了，你只修空性不修福报，你最多最多就是阿罗汉，你上不去的，你必须要福慧双修。所以你在修空性在修智慧的那个同时，你肯定也是在修福报，所以你这个福报修到极致的时候啊，就会有一个报身出来了，圆满的报身出来了。记不记得那个《金刚经》讲的是什么？具足色身，还有没有一点点印象？具足色身，具足诸相啊，这个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讲的。那好啦，报身是什么？就是你福啊修到了圆满，那这个报身啊跟我们的那个法身，还记不记得我们说极而常照，照而常极，还有印象吗？法身是极净的，是极灭的，法身是什么？是那如来宝珠，是其实是大放光明的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把外面那个贪嗔痴拿掉之后，它大放光明的。所以报身啊就是我们讲的极而常照，那么照呢继续大放光明，关照自己，那么照亮外面，你就可以完全又继续的保持在那极灭的状态。哦，所以法身跟报身，报身啊，其实是你福德修到圆满所显出来一个你能够享用的身体。因为你只有法身是没有意义的，你没办法去享用它，你一定要有报身。报身分为两种哦，一种叫做自受用报身，那个就是佛自己受用啊。你不是说他哇，如须弥山这么大吗？他自己报自己受用，但是啊，因为他是福德啊，光自己受用不够啊。报身是谁还可以受用？有没有人记得？都没有人记得，谁可以受用福的报身呢、啊？佛的报身，菩萨啊，对，阿宝达菩萨，菩萨也要听佛讲经说法呀。但是哦，每一个阶层的菩萨他所见到佛的法身是不一样的哦，就是说见到佛的报身，对不起，一楼的菩萨，二楼的菩萨，三楼的菩萨，菩萨有这么多不同的层阶层，每一个菩萨所看到佛的报身啊，那个风光是不一样的哦，佛所发出来的那个报，他的报身就这个样子，可是每一个菩萨他的因缘他的福德各方面他的修行不一样，所以所看到的这个报身啊也是不同的啊、哦，所以就知道什么是这个法身，什么是报身，还有一个应化身。应化身是什么呢？我们说哎呀，佛啊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啊就发了大愿啊、哦，想要救苦救难，所以他成佛之后成菩萨之后他还是 只要有众生叫他，他一定会回应。哦，只要众生有求，菩萨必应。这个就叫应化身，他要度我们人，他就得化身成人的样子。哦，他要度隔壁，有的时候他度化人，他可能化身成赖痢狗的样子哦，也有穷乞丐哦，什么都有哦。或者你隔壁巷口那个长疮的那个要那个流浪汉，可能就是佛菩萨变现的。那他要度恶鬼道，他得去恶鬼啊；他要度众地狱，他要去地狱啊。他要度隔壁的蟑螂蚂蚁，他就得变成蟑螂蚂蚁，变猪变狗，那个就是应化身。可是应化身有分两种哦，一种是应，一个是化。应是啥？应就是说我得投胎，我要变成人，我得投胎，经过十月投胎，我出来变成一个人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然后我要经过生老病死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来度化哦。另外一个叫化身，化身是什么？那你猜得到，嗯，一下就化出来了，就变出来了。因为有些人啊，在遭遇危险的时候要救苦救难，叫观世音菩萨，就忽然出现了一个老太太或老先生或什么样的人，就救你一把，那个是化身，他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完之后，那个形象就没有了。但这些应身也好，化身也好，都是显像给凡夫俗子看的哦。这个你就要先搞清楚。 就跟我们庙里头拜拜的那几尊菩萨也是，就是应化身的意思吗？ 但是菩萨是佛像， 我 讲的那个应化身是真的变成活的，活生生的。他那个化是，有时候忽然哎，旁边出来一个人拉你一把，你就不用掉下去了。结果你再回头一看，人不见了 ，something like that。他不是真实个体，但却被你碰到了，所以那个比较像应化身。那个佛像是佛像，好，那他就告诉你，你真正要皈依的是往自心皈依，那一体三身或一身三佛啊、哦、都可以。那么他用这个慧能啊，用他的方法。哦，后面有这一小段告诉你他的方法来解释法身、道身跟应化身。法身呢、啊，其实很简单，法身他就告诉你就是清净，所有人哪里的解释也都一样，就是你的心清净啊、哦，世人呢、啊，这个性本清净，万法自从性生。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就是万法由心造，这个完全链接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如来藏，你染缘。你就是大行六度大行布施净缘，染缘呢就是我们这些人、哦、每天造业享受就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。那怎么办呢？他说啊，你如果真正要皈依你自身那个法身啊，你就是清净你的心啊，真的你的全部都在你的心一念心当中，你去思量那恶事，天天想着怎么赚钱，怎么给自己搞利益，怎么样为自己荷包里面装点钱，或者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家人全部想自己，他说你做的事情就是恶事。然后呢，你的缘分啊，你今天种下了这个因，以后的果报也通通一样。他说这个东西是因果不空啊，思量善事当然就是善行。那么他说他劝你啊，其实你今天啊，真正要做的也不是让你去思善，你也不要思恶，连善都不要思，真正回来他希望你做就是在那清净心下面不行的行六度，就是你一念不起、啊、你当然现在可能做不到，但是至少你在做的时候啊，你就尽量不要有所求，就是清净心去行布施，去行六度。那么他说就好像怎么样，是在诸法在自性之中啊，这个就讲到跟那个米鸠仁波切讲的那个觉知完全一模一样。你看他怎么说，他说、啊、诸法在自性之中，如天常清，日月常明。这个天啊，这个有日跟有月，你看日是白天，月是晚上，所以啊，我们的那清净心是不公休的，不休息的，一天二十四小时白天晚上一样都在发光、啊、但是他原本的摩尼宝珠一直在发光，但是怎么办呢？被浮云所覆盖了。那个浮云啊，就是因缘生灭法，对吧？那个清净的日月，那个虚空其实就是我们的如来藏，你要懂得它的比喻。所以这跟那个米鸠仁波切讲的一模一样，那虚空是我们的如来藏，大放光明，只是他现在用人世间的这个形容来告诉你，白天是太阳，晚上是月亮，就是告诉你这个虚空是大放光明的，但是被我们贪嗔痴覆盖的。贪嗔痴是什么？就是那浮云。可是你要知道哦，浮云是来来去去的，是生灭法、啊、上明下暗，你被 浮云遮住了 以后那浮云都该比较低嘛，被遮住的地方是暗的，没有遮住的地方呢继续放光。那你要去想一件事情，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我问你，这虚空会不会因为被浮云遮住了虚空少一块？不会啊，虚空还是那虚空啊。它会因为被浮云遮住了之后，会被乌云遮住了之后，天空有变黑吗？那虚空有没有变脏呢？应该没有吧。那个浮云来来去去，乌云来来去去，虚空还是那虚空啊。所以他就告诉你，我们的如来藏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会，这虚空不会因为外面有了乌云而变少而变脏，它一直就是原来的样子、哦、所以现在如果你今天风啊把云给吹散了，这个时候不就你经过修行啊，你经过观照啊，你把这个云给吹散了，上下俱明，那整个就开始大放光明，万象皆现，这个相就实相，原来都被遮到，你什么也看不到。但世人是怎么样？世人啊，那个个性就是浮游啊，就好像那个天云一样，就好像浮云。所以他告诉你，智如日啊，慧如月，智慧是长明的。这一个就是讲我们这个般若正智。当你心清净，没有被染污的时候，你那个是大放光明的。哦、啊，他告诉你，于外境哦。于外境怎么样？你就算被那浮云啊，你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啊，于外着境，如果你对外对这个境界是执着的话，然后被自己的这个浮云啊所覆盖了自性，这所有就是贪嗔痴，你只要能够了解它的比喻就可以了。那你这个地方一片黑暗，那如果碰到了善知识啊，你这善知识也，其实佛经也是善知识啊，对吧？不见得一定要是人啊，任何能点化你的人事物都是善知识。那你闻到真正的正法，你能够把你那个迷妄给除掉。其实迷妄是什么？哎呀，也没有其他，就是你的妄念，就是你在那边打妄想，不停的能所分别执着，能所分别执着，你完蛋了。他说你把这个东西拿掉，你马上内外明彻，你自信之中万法皆现。一念，其实我们所有万法由心现，你想现什么万法由你自己决定啊。所以见性之人，同样的道理，就是把你的乌云啊给拨开，你的心不要随外境起舞，你就见到你自信的法身佛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这边是讲道理啊，后面讲什么？后面是告诉你如何让你能够见到法身佛，这个才是我跟你说我们真的要去想。哪一件事情你有做，也对，每一件你都有做，哪一件最严重，你自己心里要有底啊。哪几件不善心，你看他前面两个我觉得很重要。第一个不善心，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小九九，对不对？那内心里面都在盘算，只是盘算多盘算少啊。有些盘算可以搞人家一下没关系，有些人比较不善心可以搞人家很大也没关系。那还有呢，另外一个我就说嫉妒心很可怕，你如果嫉妒不随喜，你就会开始有很多不善的心，这两个其实经常是挂钩的。你前面两件事情要谨慎小心，要切记、啊、就是说要时时提醒自己，你每一个动作、啊、你自己其实都有机会去这个叫做去 review 啊。你今天讲这个话，我有一个同学是这样跟我讲，台北的同学，他说他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，讲的每一句话，他回去其实有时候会反省一下，他讲这句话真正的动机是什么？表面上是为了对方好，仔细再一想，其实为了自己好，很多都是这样子。你在劝人家做某些事情的时候，你真正的 hidden agenda 是你自己，其实都有类似这样的情况，只是你有没有觉知而已。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？你为什么会讲这句话？你的那个目标到底是要为了他人好，还是要利益众生，还是其实根本都是你自己的 personal interest， 其实在最里面最主要。有一些是显性的，有一些是隐性的，这个东西要自己去慢慢的去琢磨啊、哦、去取心啊，无我心啊，这上次可能有讲狂妄之心，这些东西都要不得，尤其是狂妄之心啊，还有亲人之心。 狂妄亲人慢他，这些是有一点点类似的。你知道那个狂妄亲人慢他哦，昨天其实我每次跟姚如在讲，我说我自己有体会，亲人狂妄自以为是头很大的，其实最后损失是自己耶。因为本来人家要告诉你一些好的讯息，人家本来愿意给你一些 good advice， 就是看我们自己那副德性，人家不讲了，到嘴的话可能就吞到肚子里面去了，损失的是谁？是我自己。这些东西啊都慢慢慢慢要思考，然后都当你理解完毕以后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教孩子的，可以教小孩的。我就说嘛，小孩子懂的那一套你们已经，我们都落跟科技啊赚钱啊这世俗的东西我们早都落伍了，你也别跟他说什么了。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，因为我们年纪大了，吃过亏啊，然后也上过一些佛经课，可能还真的有一些他们不明白的，我觉得这个点上面的确是我们能帮助他们的。慢他，然后邪见共高，这个共高也就差不多。这一些东西啊回去还真的是自己啊在忏悔的时候啊，这其实它只能是一个教战手册，他要你做忏悔。好啦，什么自信三宝、自身三佛，那太高了，我们不管。那你在做忏悔的时候，你至少把这个 to do list 稍微看一下，你今天犯了哪几项，或你本周这一个月你犯了哪几件事儿，哎，提醒一下自己下次不能再做了。如果修养好，看到对方道个歉，如果嘴巴说不出来，至少心里你要知道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啊，这些东西都是该做的。所以他说在一切时中啊，这些不善之行啊，你要常见己之过啊，然后呢不要在外面说人家是非长短，其实只要说善的不要说恶的就行了，嘴巴总是要说好的事情，这种东西都是积德，表示你这个人有口德，有口德绝对不吃亏。因为从我的经验判断，朋友，你这个人有没有口德，你的朋友都知道，哪个人嘴巴碎讲人坏话，朋友都知道，只是人家不说而已。人家如果都觉得你是个有口德的人，人家对你有尊敬的，你绝对不会吃亏的。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非常有口德，不管呢发生什么事情，他永远都不讲坏话，永远都不讲人坏话。结果我一问，每一个人讲同样的 comment， 啊，某某人真有口德，哦，真有口德，这个人家非常尊敬你的。所以他说这个东西自依归，哦，常虚下心，普行空净，这个就差不多。然后这个东西叫做自依归，这个讲的是法身，有没有问题？好了，哦，再来，这问题很简单，做比较难了，啊，哈。再来圆满报身，圆满报身，啊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啊，一灯啊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灭万年愚。他说啊，莫思向前啊，哦，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？他就告诉你，当你一下当面觉悟的时候，那个摩尼宝珠大重现江湖的时候，马上大放光明。其实不管你以前有再多的罪、再多的错、再多错误之见，你一旦觉悟，所有前面全部这个过错啊，你的愚昧一瞬之间就没有了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这个就是你那个报身，要照，要光照，不但要往内照，还要往外照，哦，就是所有照遍十方三界，然后包照遍自己，照遍众生。他就告诉你，这个东西就是急而常照，照而常急，以前的事情也不用去想了，全部一笔勾销。但是他告诉你，已过啊，或己过是不可得，反正自己的过错啊，常思于后。告诉你什么事情？他说：莫思向前，常思于后，就是以前的事情啊，好的、坏的，你通通也不用再打妄想了，不用再想了。常思于后呢？这个后并不是在讲未来的事情，这个后是前面的后，就是当下的意思。你呢，就是念念安住在当下。念念原名，自见本性。而且他告诉你一件事情啊，善恶虽殊，本性无二。他就是在告诉你，不要思善，也不要思恶。我们老是会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说我要行善，我要做好人，我要做这个叫正义的使者。他说对不起，因为你自己充满妄见，所以你自认为那个正义未必是真正的正义。所以啊，最好的是什么东西？你的心啊就清净吧，你也别思善了，也别思恶了，就是安住在当下。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没有任何的妄见，你真正原来的清净本性本来就是大放光明。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圆观十方三世，而且圆照， 这个东西就叫做我们叫做圆满的报身，而且这个报身是于实性之中啊，你不染善恶，你就一定要记得提醒你自己，知道从今以后你自己不会是正义的使者，因为那个正义可能只有是对你自己的正义，你就是不思善不思恶，你不要起心动念，但是你做的事情呢，你都在利益众生。正义使者做的事情未必利益众生，你要做的时候事情是利益众生。常常问问你自己，问问你旁边的朋友，他们在你旁边有没有越来越舒服。我觉得姚如跟我讲那个是很好的一个 index， 就是说你那个叫这个叫什么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数值嘛，旁边的朋友有没有越来越舒服，那个这个就很棒了，就很棒了。哦，那他说自信呢，一念起恶啊，那当然了，就是说灭万劫善因。你要知道前功是不能抵后过的，你前面做一百件好事，有的时候是后面破功也很糟糕啊。所以他说啊，然后呢，你自信起一念善，前面所有恒河沙恶贯满盈也一样，当下也就证悟，你就清净了。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确是有的。我记得以前有个基督教的基督徒朋友说，你们佛教，他说你看我们信上帝，我信上帝我马上得永生，他说你们佛教就一直要在生死轮回里面受业报，他说他也懂这些东西。我说那你就错了，我们也有啊，你放下屠刀不就立地成佛了吗？你当下证悟，前面所有的过错一笔勾销啊，那是因为你没有证悟吗？我说你去跟上帝忏悔，你第二天再犯，你还不是一样又从头开始。我说这两边的 concept 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其实不管你以前再多的恶事，你要必须重点在哪里，你是得真正的忏悔，而且是忏加悔哦。你觉得做错没有用，你还得不犯啊，那才行。那基督教跟佛教其实是同样相同的，唯一还有一个差别，就是基督教只有一个人是上帝，那佛教呢，人人可变上帝，人人可成佛。我说这个是我们中间的差异性。那后来他说基督教也有魔鬼啊，也有邪灵啊，什么都有啊，那么教会会叫他们千万不要去 touch 这个 area， 因为你没有办法 deal with 这些 spirits， 这些 evil spirits。 那我说我们佛教不一样嘛，所以其实大方向是差不多的啊，在这个地方大方向是差不多。所以就这个东西呢，就告诉你念念自见啊，不失本念，不失本念就是那台式一样，回到又是安住在那一念心性上面啊。但是我们这些人因为功夫实在太差了，你不可能不起心动念，所以才会有那么一个净土宗，他说你一起心动念的时候，马上把你的心念安住在阿弥陀佛的佛号上面，哎，就可以了。他不要求你明心见性，你没有办法明得了心也见不了性的，所以给你一个法门，阿弥陀佛，你一起心动念想买的时候，哎，阿弥陀佛，生气骂人的时候，阿弥陀佛，绝对可以让你少造一些业。那你跟他阿弥陀佛一直叫他呀，什么什么都阿弥陀佛，哎，他觉得这个弟子哦很有诚心，所以你往生的时候他就要接你过去了，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是吧？所以这就是净土宗啊。那再来呢，最后是再告诉你千百亿化身，这也一样。之前我们是在讲说菩萨救佛，菩萨救苦救难，是吧？哦，你要化成各种的应化身哦，然后来救苦救难。这边他讲什么？他说啊，若不思万法，性本如空，一念思量，名为变化。这边的应化身啊，就是不停的变化。什么变化呢？我们自身在变化。你自己去想一想，你做坏事，你整天那个脑子在邪念恶念做坏事，请问你变成什么样的应化身？不就蟑螂老鼠变猪变狗，三恶道恶鬼道，你自己变啊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你不用等到下一辈子，你说啊，那没关系，我这辈子人我先做尽坏事，下辈子猪狗是下辈子的事情。其实不是，一念天堂一念地狱，你可以是人也过得富豪般的生活，但是当你心中非常的怨恨，非常的这个恐惧，非常的怨恨的时候，你分分钟你就到了地狱里面去。那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念由心造，地狱是你心所造出来的，你不需要等投胎你就可以去地狱。如果你非常的贪婪，永远不够， 永远都在饥饿之中过日子，你不就到了恶鬼道去了吗？你记不记得那个恶鬼的恶不是不是那个很凶穷凶恶极的恶哦，那个恶鬼道是饥饿的恶，你不就下去了吗？你可以是亿万富豪，你可以有几万张台积电股票，照样在恶鬼道里面。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心念所投射出来的，这个就是他所说的，这有点可怕。这个就是他所说的，思量恶事就化为地狱，思量善事就化为天堂。你的应化身就在你这一起每天不同的应化身，你每天就在六道里面轮回，所以你今天要到哪一道其实是你自己决定哦。所以毒化就化成那个毒害，就变成龙蛇嘛，慈悲就变成菩萨呀，那智慧呢化成上界，上界是什么？就是天人的意思哦，在天上。愚痴化为下方，下方是什么？就是贪嗔痴啦。愚啊，一般来讲是那个畜生，所以你每一天非常痛苦，嫉妒仇恨那一种，就是那是最苦的，那是在地狱。然后呢贪啊，想要买东西啊，想要把所有的人一点都不愿意跟人做分享，所有东西都要吃干抹净，通通放到自己口袋里面，那个是贪。贪是在恶鬼，仇恨比贪还可怕哦。那比较稍微再好一点点的是什么？是吃，吃鱼，那个是到动物道里面去哦。所以他就告诉你，愚痴就到下方了，下方是三途，很多时候在讲动物道。所以啊，自信变化甚多，他说哎呀，你每天心里那个自信变化多的了，所以迷人呢、啊、是不能够，你迷人是不能醒觉的，你自己搞不清楚。他现在就告诉你，你每天都在六道轮回里面天天跑啊，今天都不知道跑多少轮了。所以念念起恶，常行恶道，回一念善，智慧极深啊，这个就是自信化身佛啊，就告诉你，你化身，化身成什么？你每天都在化。这个啊，他说一念心啊，我们的法身是不是就那一念心，一念清净？他说你那个一念心一动，你这尊佛，我们不是本来是个佛吗？佛性吗？一念心一动，你这一尊佛就起变化了。原来你心念不动的时候，你就是那一尊佛，你心念一动你就起变化了，哎呀，就在六道轮回里面转吧。你要回到那一尊佛也不难啊，就是那心一不动你又回去了。你现在有没有办法回去？好，再来啊、哦、我们来看，我们今天会把这个 chapter 讲完。他说善知识后面都很简单了哦。他说法身本具，这个念念自信自见哦，就是报身佛，这个简单嘛。法身的报身佛就是你那一念清净，能够自信自见。那么从报身啊，就是哦，对不起啊，重讲一下啊，法身是本具的，这要讲清楚啊。法身本来就是本具的哦，哦，这个每个人都有哦，即使你到了地狱，不知道到哪去了，法身从来没变过。念念自信自见就是报身佛。每一念啊，不要起心动念，你能够自己啊一直安住在那个大定当中，一直能够回光返照，要照啊，要观照，要，所以他最后有自信自见，这个见不是看见，是观照哦。那个极而常照，照而常极，那个照，这个东西是报身。再从报身思量是什么？起心动念。你起心动念之后，你那一尊佛就开始发生变化了。起心动念之后就是化身佛了，哇，就是在那儿。你看，而且他用化字，化字就是说你也不用投胎了，你就在那六道轮回里面跑来跑去的。你身体可以是你那个肉身，但是你每天过的日子是在六道轮回里面哦。自悟自修自信功德，这个东西其实不就是真如本性自己的功德吗？然后、啊、他告诉你，这个就是自归依，你每天要自悟哦，自觉，自己反观自照，这就不要再讲了。皮肉是色身哦，色身是舍灾，所以他说我们讲的再强调一次哦，绝对跟你的色身无关哦，跟你的皮肉无关哦，这个不讲皈依哦，你真正皈依的是自信三身，就是自信佛。好，后面我看还有没有，还有一点、啊、怎么还有三小段。无相颂，他很会做，你说他是文盲啊，他很厉害会作诗、啊、因为后来的那个机缘品啊，那很多人来找他，有人来问他这个法华经啊，有人来问他楞伽经啊，都是很深的经。他说哎，我都听不懂嘞。他说我不会看字啦哦。那人家来找他就说，你要我解经给你哦，你就念给我听，我看不懂字，所以他文盲。但是他很厉害的就是说，你念经跟经给他听，他听到第十品，他就跟他老师讲说我证悟了。这个 还有人呢来跟他讲，请他讲法华经。法华经呢，他听一共28品还是28品，他听到第3品他就说，好了，不用讲了，我现在可以讲法华经给你听了，我有证悟了。哦，他很厉害。所以呢，他只是不会看字，但他会作诗。我们看他诗怎么做，其实又是蛮有意思的。他说，我现在又做一个无相颂啊，给大家听。他说，哎呀，刚刚讲了很多道理，现在呢，你们就把我做的这个诗啊，他说你记起来，就当做你修行的法则哦。我们来看看啊，他说迷人修福不修道，没错吧？我们这些人全部都是想要做好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要得好报，这个不是正道。只言修福便是道。他说迷人是怎么样？修福不修道，而且怎么说呢？只要修福便是道，这是错误的，这是迷人的想法哦。绝对不能只修福不修慧，这个道是什么？是慧啦，就是正道，就是说所谓的正知识啊。不，你不用讲正道，其实它就是正知识，就是空性的智慧。你一定要了解实相啊，你不能只修福不修慧啊。他说布施供养福无边啊，心中三恶原来造。哎，好像说哇，我这个修福啊，这个大那个叫什么东西，又铺路啊，修桥啊，哦，又帮助弱势啊等等。他说哎呀，这个不是应该好像是福无边吗？但事实上你知道修桥补路啊，供养布施什么，我跟你讲 at mean what， 坏事照干啦，不都这样子吗？很多有钱不都这样子吗？一边修桥补路一边在欺压善良百姓，很多也都是这样子啊。他说反正不管，只要你心里不够清净，你反正一边修福呢，你就一边造业，最后呢还是乱七八糟，也是没有办法。所以啊，如果他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拧啊，是说你打算将修福欲灭罪，对吧？我一边啊，之前做错，先赶快做点好事。好多人是这样子的，我做点好事，是不是就可以前面之前干的那些坏事就不用不用那个 pay the price 啊，不会有恶报？那绝对不是这样子。他说后世得福罪还在，这个我没有讲。你捐钱你会有财福报，那么你后来做了其他的坏事，你可能寿命短，或者说是你就很笨啊。反正总之你什么样的因种下去，它就要开花结果，不会说你后来你先种了一波香蕉，后来又种了一个什么葡萄，诶，葡萄就长出来，香蕉不长，不会的，香蕉葡萄它都长出来哦。所以前功是不能补后过的，所以他告诉你千万不能啊，一边做好事啊，那个心中啊还是贪嗔痴，他说那是没有用的。但向心中除最远，你最主要是要从心里面做起。那各自信中真忏悔，这个各个在你自信之中真忏悔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这首诗就是告诉你，你必须忏悔。所以同学们念完第六品，你只要记得忏悔二字啦，够了。好，其他什么法身什么什么你都不记得没关系，你只要记得这一品叫我们忏悔。所以如果到时候期末考试，诶，大家同学 join effort 说，诶，这一品到底重点在讲什么，第六品你们又赶快抢着选第六品 OK， 就忏悔，就是忏悔，就这两个字哦。忽悟大乘真忏悔，除邪行正即无罪，你最主要是忏悔。他说你前面做错事情，你去修桥补路是没有用的，你去行善布施是没有办法除罪的，你唯一能真把你的罪给除掉的就是忏悔。忏悔比修桥补路难啊，而且忏比较容易，悔比较难啊。所以他还没讲完哦，这个诗还没做完，我觉得他蛮厉害的哦。学道常于自信观哦，即与诸佛同一类。哎，他告诉你诸佛菩萨是什么，就是反观自信啦。自信观什么？就是观自在菩萨，他就是观自，他自信观，观自在，观了就能自在，不观就自在不了。你观了你的自信，你其实就是与诸佛就是在同等的同一类的。五祖是谁？就是他们那个祖师爷爷叫做达摩祖师嘛。达摩祖师传这个顿法，就是告诉你，你其实就是要当下开悟，忏悔当下开悟，普愿见性同一体啊。若欲当来密法身，什么叫做当来？然后他告诉你要怎么样做。你如果想要密法身，你要怎么做？离诸法相，心中喜。诶，这句很重要，你要把所有的相都离了。各位同学，你不但要离有的相， 你还要把空的相也离掉。就像我们今天在那个如来藏的时候，凡夫着有，小圣人着空，两个都不能着。所以所有的相，空的相、有的相都是法相，最后连念头都要放掉，念头也是一个相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念头的相也是相，只要执着都是相。他说你这些东西全部都要放掉，努力自见莫悠悠。莫悠悠是什么？悠悠是哎，你不要在那里混了、悠悠就是悠然自得的意思，就是说你要很努力，不能在那里混啊。后念忽觉一世修，他说你每天在那边混，等到死的时候这一辈子就这样没了。然后明年呢，就下面呢又来投胎继续开始。他说你不要这样子，他说你只要能够努力悟到大乘得见性，他说其功何长，至心求内观、哦、这边应该都不难了。好，最后一小段一点点，他说什么？善知识总需诵取一此修行。他说啊，你们就告照我刚给你的无相诵就这么修吧。哦，言下见性，他说如果你见性的话，你明心见性的话，你虽然离我有数千里，其实你就像我在我身边一样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见性，他说言下就你嘛，你没有见性的话，不悟即对面千里，什么意思？你就算在我的对面都像在千里这么的遥远。哦，所以他说其实你们都不用来了啦，见性的话不来就跟来了一样，没有见性呢来了跟不来一样、哦、所以和他就跟你讲说你不用再来了，珍重好去。所以所有的人啊都开悟了，然后欢喜奉行。好，第六章讲完了 好不好？我们把机缘饼开个头啊，现在大家是不是稍微好像感觉笑一笑又比较有精神一点？我刚刚看那个阿宝我脸都已经闭下来。好，我觉得感觉现在比较大家有精神一点啊。机缘品是这样子，就是啊他这个上完这个课呢，他就是给这个大家开完示哦，他就走了。后来啊这个名气也越来越大，就有了13个人都修行哦，修行好久的人呢、来找他啊，就是要来请他开示。然后有的是来本来是要来这个踢馆的啊，有的是可能本来就是也不知道他是谁，看不起他，因为他是文盲等等。后来呢都被他教化哦。所以这个机缘呢、我们有讲机是根基哦，是比较在讲每个个体啊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机啊，这个根基。缘呢是缘分。而且你要知道哦，这个缘分啊还很奇怪。有些人非常聪明，根性很好，他就没有缘分。他没有缘分。你要知道你要碰到善知识教你，以及你想要有能力去开示众人，你想要法布施，我跟你讲你还真要有福德。你可以很聪明哇，这个在讲的哦滔滔不绝，可是很奇怪就没人要听，人家就不喜欢你，怎么办？那就是你修了累世，修了慧，没有修福，你就会有这个情况哦。然后呢你明明根性很好，就是很有根底，为什么就找不到好的老师能够点拨你？哎，就是因为你没有福报。像我们功高我慢这种啊，通常不是你要讲说他不聪明，其实他没福报。他可能很聪明，功高我慢就把所有的机会所有的门都关掉了，这个就是特别惨的。所以我就提醒大家啊，有两部经文你千万不能轻忽。一部就是我们刚刚讲上次我发简讯给大家那个六祖坛经，它里面真是有很多硬道理。另外一个就是阿弥陀经，因为好多人都说老师我楞严经都学了，我何须学阿弥陀经，这怎么会看不懂？哎呀，那我跟你讲，你可千万不要轻忽它，你轻忽它你就糟糕，你就自己堵了一个门哦。那个阿弥陀经里面、很深的，它文字浅意义深，跟法华经一样哦，跟那个楞严经是文字也深里面也深。法华经跟阿弥陀经，你知道这两部经是佛啊无问自说啊，所有的佛经是不是都是说哎呀学生问了一个问题佛就回答，阿弥陀经跟是法华经它是从头自问自答自说，因为没有人有能力去问，更没有人有能力在这里面跟他讨论。你们去想想看，金刚经是不是佛讲一句，这个须菩提讲一句，佛再给他两个打乒乓球。那这个楞严经呢场面比较大，可能有波斯匿王啊，有阿难啊，还有其他弟子，后面一堆人跑出来跟佛对谈，都还有人跟他对谈。阿弥陀经是也没人问，他就自己开始讲，然后对着须菩提说，须菩提你觉得怎么样啊，是须菩提，舍利弗你觉得怎么样，是舍利弗，舍利弗你觉得怎么样啊，舍利弗还没答他就自己答哦，从头到尾舍利弗一句话都没讲。 这个东西就是阿弥陀经它深的地方。那我们到时候3月23号我们就慢慢来。所以这个机缘品也一样，就有13个人，有的是要去踢馆，有的是看不起他，但是这13个人最后都被他度化了。那么我们只讲第一个就好浅，第一个是最浅的，后面就比较长，我们就开个头，我们只讲第一个人。他说那个时候啊，他在黄梅得法了嘛，就回到韶州，反正就是回在那里啊，没有，其实那时候都还没有人知道六祖慧人到底是何许人也，但是有一个人呢叫做刘志略，反正这个人大概知道六祖，而且知道啊六祖啊其实功力很深厚，那么就有介绍他啊给自己的亲戚朋友。这个人啊有一个姑姑是做尼姑出家了啊，这个尼姑很厉害啦，其实出家很久了啊，这个修佛修了很久，这个人叫做无尽藏。总之呢他这个就是这是他的法名啦。那么他是念什么呢？大涅槃经啊，他这是主修大涅槃经，觉得自己也很厉害。那么师湛听啊即知妙义，遂未解说。因为他的侄儿啊，应该姑姑就是他的外甥吧，这姑姑他是应该是姑侄嘛，侄他的，对对，他的侄儿就引荐了这个六祖，他见了六祖慧能，他就因为他自己平常就是修大涅槃经啊，所以他就这个也念给六祖听啊。这个但是呢他讲给六祖听啊，他还拿这个书里面有些字啊他可能意思不懂，他就拿了这个涅槃经啊直卷问字，里面有一些字啊他不是很懂，那么他就跑去问这个跑去问了慧能啊。慧能说什么？他说我字啊是不认得的啊，我不是字诶。他说你如果有事情要问我可以啊，如果里面有什么意思不懂你可以问我，但是你不能够，我看不懂字。那尼姑就说啊，真的？他说这就有意思了，他说你字都不懂你怎么可能懂意思，可能那个轻慢之心就来了。我们一般就是这样，看到没学问的文盲啊等等，就马上这个轻慢之心就出来了。那这个时候老师啊，那六祖慧人就说，他说啊，每一个这十三个故事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重点，这个重点就在这里。他说诸佛庙里非观文字，真正的金刚经尤其这些空性大法实相大法，记不记得我说它只是指着月亮的手指，如果你以为那手指就是月亮，那你就是错得离谱。你不但实相没看到，连经文也没了，你不但月亮没看清楚长啥样，连手指也没了，因为那个手指你以为是实相，经文你以为是实相都不对。他说所以诸佛庙里非观文字。我再提醒你们一个经，记不记得金刚经啊，所以你看这些经文全部都连在一起的。金刚经第十三品，还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说不要着文字相，不要着什么言说相，不要着境界相，是不是外面的境不能着，还有呢不能找你的身相，还有印象吧？这应该都还有点点印象。所以告诉你诸佛庙里非观文字，甚至六祖坛经阿弥陀经这些你以为简单的经，其实它都不简单，因为非观文字，你要能够去看它文字以下或以上或以外的那个真理，那个才是重点，都要参，尤其是禅宗是得参出来的啊，所以尼经，他说哇，这个尼姑非常惊异啊，非常讶异啊，这个人他觉得这个人不得了，真的讲出那个道理。如果一跟一般的人讲说诸佛庙里非观文字，那个普罗大众听不懂的。所以你看他前面不讲这些，在跟那个普罗大众来要求请法的时候，他就叫你忏悔。对吧，要你说哦，你不要着相，讲比较浅的。可是这些人因为修行修了好久了，所以他就用点拨的方法，这些东西你就要自己去参了。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啊，所以这个哇，这个尼姑听到吓一跳，说这个是高人，所以就到处去跟人家讲啊，那个辩告李忠啊，这所有的人啊，那么他说这个人啊是有道之士，以请供养，说这个人是有功夫的。大家得去跟他请法，要供养这位法师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后来啊，又 link 到了后面很多的故事。那我们下面的故事啊，就下次再讲。下一次啊，就开始讲这个。下面这个人很好玩，他讲《法华经》，下次会讲这个细节。 这个人法华经，就是我们讲那个最后最后我想讲那个经文，成佛在法华，他啊法华经念了3000次，他说他这一辈子念了3000次，念一部法华经我看一般人起码5个小时吧，跑不掉。那你想想看他念了多久，结果呢他跑去见六祖慧能，他给他磕头头不着地，哦，他觉得他自己念了3000次非常了不起，怎么可以跟那个文盲磕头呢？好像文盲当时可能还没出家还怎么回事，总之就是后续很多东西，然后六祖慧能怎么点化他，哦，就整个故事就出来了。所以每一个都是一个小故事，一共有13个小故事，我们就下次接着慢慢讲。好，今天到今天这边为止吧，我们今天比较早上课，上的够久了。好。